了。哎，有网了，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郑村坝一战，李景龙虽保住了中军，但近半营寨被毁，南军损失惨重，李景龙将何去何从呢？第二天清晨，朱棣尚在打盹，却被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给吵醒了。 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了！ 朱棣刚睁开眼，负责监视南军动态的前军副将陈文已经冲到了眼前，焦急万分地叫道： 哦，出了什么事儿了？ 朱棣一骨碌爬了起来，此时其他诸人也都惊醒，纷纷起身。 回王爷的话，末将监视不力，竟让南军连夜跑了。 跑了？ 朱棣一阵发懵，他与金钟谋划多时，昨晚又不辞辛苦率军露宿野外，为的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将这20万南军全歼于此。可没想到南军竟会连夜逃脱。南军确实跑了，昨日回营，李景龙便觉得不妙。一方面燕军实力之强，远出其所料，原先他以为大宁军乃受北平燕军胁迫，一旦上战场，纵然不会临阵倒戈，至少也会出工不出力。谁知朱棣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让大宁军死心塌地的归附。昨日战时，燕军上下齐心协力，与南军生死相搏，完全没有军心不齐的样子。而另一方面，南军内部也出现了躁动。本来北平打不下来，南军士气已经大受影响，其后为阻截燕军，他们又不得不顶着酷寒在郑村坝这荒郊野岭扎营近20天。南军多是江南人，根本受不了这等严寒。这些天下来，大家对主帅已经是一肚子怨恨。而今天这一仗，虽然战场上未分胜负，但南军营寨却被马河烧了一半。南军可没有露宿的能耐，待到回营之后，那些发现营帐被焚的将士当即起哄，纷纷跑到中军要李景龙想办法。事到如今，李景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二次北伐事出仓促，他领兵北上时，御寒衣物和营帐本就不够，在郑村坝扎营之初，各处营帐便已是拥挤不堪。此时想将这些人分流，强塞进剩余的营帐暂时歇息都不成。 可将士们不管这些，闹了半天，见李景龙始终是闷头不出，将士们终于忍无可忍，多日来积蓄的怨气在这一刻爆发出来，纷纷对李景龙破口大骂。更过分的是，百十来个愣头小伙子愤怒之下竟然要强闯中军，找李景龙说理。李景龙本来还想着这帮人闹累了便会散去，哪知道形势愈演愈烈，众军竟出现了哗变的势头，他当即大惊失色。情急之下，李景龙当机立断，派出亲兵将十几个为首闹事者当场逮捕并就地正法，这才将局面稳定了下来。骚乱是镇压下去了，可将士们的怨气并未就此消散。李景龙知道事态严重，忙将一众文武僚属召集到中军帐内商议对策。众人都认为形势严峻，再打下去别说取胜的希望渺茫，连一败涂地都是有可能的。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眼下唯有退兵，待到来年开春之后再行北上。李景龙本也心生退意，见大家意见相同便不再犹豫，竟于当晚退兵。 南军20万之众，退兵岂会悄无声息？你身负监视南军动态之责，怎连这都没有察觉？ 听完陈文的禀报，朱棣十分恼火，当即气冲冲地出言相斥。朱棣的气愤是有原因的，南军一逃必然会退回德州窝东，待到开春转暖之后，到时候没了老天爷的帮忙，加上燕军士气已经恢复，自己再想取胜可就难了。这时的陈文满脸羞愧， 臣死罪，南军回营之后在营前遍布拒马铁蒺藜，而且又是游击四处，使得我军探子难以近前，晚上他们退兵的时候也曾传出些声响，但末将想南军营寨被毁，军士寒夜露宿，有些骚动也是正常，所以一时大意，到了天亮才发现他们竟然已经抛下营寨辎重轻装逃了。 听完陈文的解释，众人一阵沉默，半晌之后金钟方开口说道，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陈将军，昨日一战南军虽有小挫，但主力犹存，其实力仍在我军之上，故而谁都没有想到李景龙这么快便会逃走，毕竟他在郑村坝待了这么久，必定下决心和我军决战的。至于其轻装而逃，就更是出人意料了。20万大军的辎重，他连眼皮都不眨一眨，就全数抛下。这曹国公不愧是豪门出身，出手真是阔绰呀。 朱棣这时候也平静了下来，听了金钟的分析，他细细一想，也觉得其言有理。其实就朱棣本人也没想到李景龙会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尽弃辎重而逃，昨晚他交代陈文时还命令他遥遥监视即可，犯不着和南军交手。而从金钟为陈文开脱这一举动，朱棣还嗅出了这么一层意思，陈文是大宁将军，刚刚归服不久，若因此事将其罚了，难保其不会有怨气，并连带着使其他的将士生出心结。眼下南军已是逃了，再为此惩罚手下将领，以致将士离心，可就得不偿失了。 嗨，也罢。 朱棣大度的一挥手，对陈文微微一笑说道， 逃便逃了吧，始终说的有理，此事也不能全都怨你，便是本王也有责任的，你不必为此自责。并且李九江虽然逃了，临走这不还送了咱们一份大礼吗？20万大军的粮草辎重够我军用一阵子的了。 陈文本以为此番过事必会遭到燕王重罚，正在提心吊胆之际，此时见燕王不追究，心里是又惊又喜，连忙趴在地上叩头，口中叫道， 谢王爷不责之恩，臣往后必将替力奋发，绝不再重蹈覆辙。 朱棣含笑摆摆手，将陈文打发去了，方才掉头对金钟说道， 世忠啊，接下来该如何做呢？ 金忠想了想说道，李九江主力击退，那想来北平城下的南军也已经撤走了，王爷且命各军收拾南军辎重，并派人回北平通报世子，至于往后的事情，等到回北平再商议吧。 朱棣点了点头，嗯，也只有如此了。 就在朱棣为郑村坝南军的逃脱而遗憾不已的时候，北平却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原来李景龙退兵的时候太过仓促，慌乱之间竟然忘了通知北平城下的胡关。燕军信使赶回北平时，发现围城的50,000南军仍然一个不差地待在城外的营垒里。失之冬鱼，收之桑榆。刚一听到这个信息，朱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确定没有听错之后，朱棣仰天大笑，既然李景龙白白把这么一块大肥肉留给自己，那么他要是再不照单收下，也就太对不起这位表外甥了。当即朱棣留下一部分人收拾战场，其余兵马则悉数出动，向北平猛扑过去。当100,000燕军从天而降般出现在北平城下时，胡关差点没吓晕过去。见父王赶到，朱高炽当即派兵出城，内外夹击之下，南军瞬间崩溃。不到半天的功夫，北平城外的南军营垒纷纷告破，大部分南军将士非死即降，胡关仅仅带着万余幸存士卒向真定方向退去。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宣高威上殿。 伴随着一阵尖利的叫声，南军参军高威迅速地理了理衣冠，穿过承运门，又踏着丹池右侧的阶梯进入燕王府承运殿内。大殿之内，燕王府要员悉数到齐，分列在两旁。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天殿中中央的小丹池上放置了两张主座，左面椅子上坐的是眼下北平的主人燕王朱棣，而他身旁则是太祖第17子宁王朱权。 臣高威叩见二位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来不及多想，高威赶紧俯首于地行臣子见亲王礼。朱权毫无反应，他瞧都没瞧高威一眼，只是垂着脑袋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上的一柄玉如意。 你就是高威？ 过了好一阵，朱棣发话了，只是语气十分平淡，让人摸不透心意。 回王爷话，臣便是高威。 高威也不知道燕王此问之意，只得顺应答道。朱棣拖着腮帮子若有所思地说道， 高威，若本王没有记错的话，你这文章写得不错，洪武年间做过秦府左段事，后来范氏当诛，因你孝敬父母甚功，先皇免你不死，已经孝道，可有此事啊？ 高威没有料到堂堂燕王竟对自己这个小人物也如此熟悉，不加多想，忙躬身答道， 确有此事，此乃高皇帝恩德，臣感激涕零。 两句话问下来，朱棣语气平和，所问的也都是平常之事，高威本有些忐忑的心也稍微稳了一些。闲话过后，朱棣步入了主题，言语间已经带有责问之意，不过语气倒也不是太严厉。 我说你一个孝子文士，不好好的在京师待着，跑到李九江的军中做些什么？ 既为南军参军，则是我燕军之敌，又为何来北平求见本王呢？高威心里一紧，赶忙答道：禀王爷，臣充任参军，并非欲与王爷作对，只是想借此机会北上，有话禀告王爷。 哈哈，朱棣冷冷一笑说道：你有何事，尽管道来。 高威直起身子，略微激动地说道： 臣此来不为其他，实乃求王爷息兵停战，与朝廷重修旧好，以保天下太平，皇室和睦。 哈哈，怎么个和睦法啊？ 朱棣目视前方，若有所思地说道。见到朱棣的神态，高威以为他心有所动，不由一阵暗喜，忙说道： 臣斗胆进言，请大王顾念叔侄亲情，就此罢兵。 朱棣似笑非笑地说道： 呵呵，要本王罢兵？若罢兵，朝廷又将如何对待本王啊？ 皇上乃是王爷亲侄，且天性宽厚，若大王有意化干戈为玉帛，只此兵戈，皇上又岂会在家治罪呀？臣愿以性命相保，只要王爷罢兵，朝廷必会既往不咎，王爷也将福寿永年。 哈哈哈哈哈哈！ 高威话一说完，朱棣当即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斥着嘲讽、愤怒与不屑。高威听了，脸色不由得有些发白。 好一个福寿永年！ 方才的平和早已无影无踪，此刻的燕王脸色十分狰狞。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保本王性命？皇帝要是宽仁，要是顾念亲情，又岂会连削诸藩，逼死百帝？又岂会将本王逼至绝路？你一个白发老生，在家以子弄孙，混个善终也就是了，却也敢来这里信口雌黄？ 臣没有信口雌黄。 朱棣的辱骂深深地刺伤了高威的自尊，他当即顶道： 臣言之俱是正理，王爷若能幡然悔悟，尚能保得荣华，否则纵然一时得势，朝廷聚天下之力，终将荡平燕藩，到时候王爷将悔之不及呀。臣恳请王爷能辨清大事，不要再螳臂挡车，行此无用之举，还是与陛下重归于好吧。 重归于好？本王之前屡次上书，言明只要皇上诛奸臣、正朝纲，本王即愿卸甲休兵、负荆请罪。可结果呢？皇上都是置之不理呀。这就是皇上愿重归于好的态度吗？ 你此番要本王罢兵归藩，那好啊，你可有皇上的赦免诏旨？可有齐太、皇子成的人头？若有，本王当即单击进京，请罪却下。高威哑口无言，他哪有什么诏书和人头啊？此次前来，他完全是一腔孤勇，想凭着一己之力劝服朱棣。皇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给过燕王一个承诺，因此他理屈词穷，再也说不出话来。朱棣当然知道高威根本不可能有诏书人头，本来他都不打算见这个迂腐老儒，和一个两手空空的人有什么好谈的呢？不过在金钟的建议下，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见上一见。见到高威无话，朱棣头一扬说道： 你先下去候着，本王有本奏与皇帝，既然你来了，便由你代为转呈，也省得本王在遣使南下。 朱棣话中语气充满了不屑，高威感受到了燕王对朝廷的轻视。他正欲再争，可马和和黄衍已经迎了上来，不由分说地将他请了出去。待高威下殿，朱棣扭头瞅了瞅仍旧心不在焉的朱权一眼，随即将目光瞄向了金钟。金钟会议随即出班奏道： 殿下，微臣以为此次上书言语间不妨犀利些，也好让朝廷能够明是非辨忠奸。朱棣点了点头，早在靖难之初他便上了一道奏本，其间言辞诚恳，极尽谦卑，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无奈朝廷置之不理。现如今燕军连连获胜，实力今非昔比，南军却连战无功，举步维艰，此消彼长之下，朱棣已多少有了些说硬话的本钱。不过金中此时提起这议定之事，并非是要再次提醒朱棣，不过是以此为引罢了。殿下，这次上书意义重大，事关朝廷态度，因此臣等不敢代劳，还请殿下仔细斟酌，亲书其详。朱棣摆了摆手回应道，斟酌可以，动笔就算了吧，本王带兵日久，文字上的功夫早就稀疏了，真要拿到朝廷，必会被那些左班文臣引以为笑，还是让人代笔的好。哎呀，若无殿下亲笔，朝廷恐怕会怀疑我们的诚意呀，其效果必然不佳。金钟听完故作犹豫，然后他又看了看朱权，忽然大喜说道，哎，有了，宁王文才向来冠绝诸王，眼下宁王和殿下便是一体，此书由殿下来授意，宁王手书送与朝廷，那岂不是更佳呀？朱权打了个机灵，以他的聪明又岂能不明白金钟这番话的狠毒用心呢？他被朱棣从大宁挟持到北平，本来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所以打从第一天起他便小心谨慎，尽量别和燕王发生太多关系，也好给自己留上一条后路。所以今日朱权虽然受朱棣邀请一起来见高威，但从一开始这位宁王便有意态度漠然，想通过这个举动让高威明白自己赴燕实在是受胁迫所致。可金钟之言却把他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这奏本岂是写得的，白纸黑字，一旦送到朝廷，建文帝必然认定自己党赴燕逆，到时候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嘿，你个臭算命的，好歹毒的心计呀。想到这里，朱权扭头看了看朱棣，对方也正好侧目过来，四目交汇，朱权心中一凛。朱棣尽管面色温和，但眼中却毫无掩饰地透露出了期望之意。朱权立刻反应过来，金钟的话其实就是朱棣的意思。朱权何等伶俐啊，他脑筋飞转，马上弄清了形势。眼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不写也不行了。于是他苦笑一声说道，不想小弟的那点微末道行竟能入世中的法眼，既然兄长不便动笔，那我便勉为其难了，只是这言语间若有不谨之处，还望兄长勿怪。朱权的痛快倒让朱棣有些意外，他原先以为要好好的威逼利诱一番才能够设服这位心猿意马的弟弟。大喜之下，朱棣当即起身对朱高炽兄弟高声叫道，还不赶快去拿笔墨来。朱高炽铺纸，朱高煦磨墨，在朱棣口授下，朱权详加构思，真词酌句，不到半个时辰，一道近2000言的奏本已经写好。朱权在这道奏本中依旧沿用了燕王一贯的老路，无非大驳建文帝削藩之策，并将一应责任都推在了齐泰、黄子成等奸臣身上，请皇帝诛奸臣、复祖制云云。但与以前不同的是，有了连战连捷的资本，此次奏本中的语气与以往迥异。朱权详细地列出了燕军半年以来的辉煌战果，这就明显带有恫吓之意了。哎呀，权帝不仅书法好，文言也是如此精熟，以前为兄还真是忽视了。朱棣大肆夸奖一番，接着话锋一转又说道，既然如此，以后我军的文告奏本之类